飞沿线国家美妙的大合唱，资源共享，合作交流，一带一路，互利共赢。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你好，听众朋友，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以晴为主，受太阳辐射作用升温较快，紫外线比较强的影响呢，午后有四级的偏北风，那阵风达到五级。这样的天气呢，适宜出门赏花和踏青，但是注意做好防水防晒的准备。另外呢，柳絮飘落，进入高发期，花粉浓度呢也达到了峰值，提醒敏感的人出门要做好健康的防护。好，具体的天气是今天下午晴变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兼四级，最高气温24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的晴变多云，南转北风三级转一二级，最低气温10度，最大相对湿度60%。好，一起来看一下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高空西北气流和地面高压共同的影响，气象条件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等级为二级。好，那最后呢，代表编辑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继续收听城市广播下面的楼市好声音。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么今天呢是周四啊，是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楼市方面内容的时间。好，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新浪网资深的编辑郭云科。小郭你好。 嗯，大家好。 嗯，那今天我们一会儿在讨论话题的时候呢，要跟大家说什么呢？说一说房山啊。那现在呢，以经济啊已经是一体化了，那何况呢像原来我们北京人觉得好像房山呐、密云呐、延庆啊，好像离北京挺远的哈。那现在像这些地方呢，都快成为北京的中心了。 是的， 嗯，所以呢，今天具体跟大家来说一说房山那边有什么好玩的地方、现在发展的状况是怎么样的，而且连带说一说那边的一些房源、一些项目的情况。 是的，是的， 当然，如果大家呢对于房山那边感兴趣，或者说想在那边置业的话，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要咨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交流。大家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的来搜索，就是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就房山您关心的问题，咱们互相的进行交流。好，按照惯例，首先是进入我们今天的安居快讯。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好，那首先呢，进入我们今天的安区快讯，还是邀请的新浪网的小郭啊，咱们一起来梳理一下近期楼市方面的消息。先看第一条，说北京的明年起啊，新购的房产实施多校的这样的划片啊。昨天下午呢，海淀区教委下发了义务教育阶段的一个升学政策。今年的海淀区根据呢适龄学生人数、学校的分布、学位的供给以及户籍呀、房产呐、居住年限等等因素吧，就是稳妥推进了单校划片和多校划片相结合这样的一个入学方式，形成了更加公平完善的就近入学的规则。自2019年1月1号起，在海淀区新登记并取得房屋不动产权证书的这样的住房，用于申请入学的将不再对应一所学校，而是实施多校的划片。 对， 就这个问题呢，我们新浪网买房群里边也有很多朋友在讨论这个事儿。我在这儿呢先引用一个网友今天跟我聊的，他就说他本来是打算买学区房的，但是今年呢不打算买了，因为这两年各区的义务教育阶段入学政策总是变，本来计划他买这个区域，觉得比如说德胜区啊这些其实都不错，但是呢考虑到目前政策不明朗，不排除今后重新划片，例如将临近的这个学区呢合并，一旦失去了学区溢价，那其实房价就有下调的可能，所以说再考虑考虑。其实我们业内也觉得原本对应是最优质学校的学区房价格今年肯定会下调一些，而且以往对应学校稍微差一点的学区，今年呢业主的孩子是有机会来读名校的，其实除了上述您说的是海淀区的政策，东城区最近也表示入学登记的实际居住房屋不动产权证书为2018年6月30号，也就是说在此之后取得证书的家庭呢，2018年起该家庭适龄儿童将通过电脑派位的方式安排入学，也就意味着今年东城区凡是6月30号之后取得房产证的适龄儿童全部多校划片，原本对应的优质小学的学区房呢不再能保证业主的子女100%进入到这个小学，而海淀区它是把这个规则延后到2019年执行，所以说海淀区的优生小基本今年还是按照原来的单片划区进行的，所以就最后业内人士呢普遍是预计东城区的优质学区房今年5月份上旬将迎来一个成交的小高潮，到了6月份之后呢就会陷入一段时间的沉寂。海淀区的情况也将类似，但因为它从19年起嘛，所以它只是会这个波峰相对的拉长，但是至于价格的走势也不是说小高潮就一定会大暴涨，因为毕竟这次买的业主是能保证子女上学，但是您在卖的时候可能下一波就不保证了， 对， 所以会影响价格，像我刚才说的那个网友呢他就会有顾虑。 实际上作为家长来讲，孩子的这个上学啊是他们非常关注也非常头疼的一个事儿哈，所以因此呢这个学区房炒的也真的是没边儿了。 是的， 那么现在国家也是关注到这一点了啊，也是在改革啊，一些措施也都出台了，我们真的是期待以后孩子们上学的真的不要那么困难。 是的， 另外在家长这个方面呢我们也是提醒啊，其实我最讨厌的一句话就是说孩子不要输在起跑线上。 起跑线， 什么起跑线啊，啊你上一所好的学校你就赢在起跑线上了吗？所以呢这个不能这么说哈。 是的， 而且现在很多的学校呢它的这个教学水平啊慢慢的啊，他在缩小这样的落差， 对 啊，所以不见得非得要上一个什么好的学校，然后就买一个这个 天价 天价的这个房子哈、 啊， 来满足这个要求，真的我是觉得挺不值得的。说重点的话是挺愚昧的， 对 啊，你像有一些这个学区房那么特别小啊，特别破、啊、特别旧的一个小学区房那么贵。干嘛呀？像刚才您说，您可能当时啊、满足孩子上学了，那过后这个房子怎么办？孩子还要有一生的生活，你们还有一生的生活，是吧？咱们不能光注重这一点，就把一生的这个生活全都给毁了，其实没必要的。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啊，说这个小长假呢，看房的量呢是明显的增加了。那北京楼市呢，刚需有起色。那五一小长假期间啊，记者也是走访了北京各大的房屋中介，发现说在越来越密集的楼市调控的政策下，北京楼市呢成交继续是低迷的。那部分的门店的交易量甚至下降了70%左右。不过在小长假期间，看房量有明显的增加。 我们新浪网的编辑呢每天都会收集咱们住建委官网上面的数据，来配合着像我们业内比如克尔瑞或者伟业这种专业的机构，它可以做一个数据的曲线图，来为我们买房的网友来做数据分析。像昨天是放假回来第一天，我们的数据分析图刚出，像广播的听众肯定是看不到图的，所以我简单说一下这组数据。先说新房的交易情况，2018年4月，北京全市新建商品住宅，这些都是不含保障房的，共网签1556套，环比3月呢是微降了0.8%，但是比去年4月是大幅度下降了42.8%。那相应的共有产权房，它比3月呢减少了11.2%，只有395套，对比去年那就是自住型商品房了，等于减少了37.1%。大家觉得有新房的数据确实好像都在下降，但是呢，我们看看二手房的数据。2018年4月，北京全市 二手住宅共网签13673套，同比去年的四月是下滑了19.1%，但是比三月今年的三月上升了22.6%。价格方面呢，咱们比四月比三月是上涨了0.3%，但是比去年四月的最高点已经下降了18.2%。 嗯， 所以整体来说，业内还是觉得对刚需的朋友，其实2018年是个比较好的置业年。您的选择也非常多，像次新房也很舒适， 嗯， 或者现净房的价格也还不错，可以考虑一下。 嗯，实际上看房子的交易呢，它有商品房，有共有产权房，有二手房啊， 嗯， 它不同的人群的选择，不同的一个品类。那实际上呢，看它的房屋的交易量，这只是一个方面啊。 对， 但是我们也要看一看大家对于买房的这种热情是怎么样 的。 你看，从记者了解呢，也看得出来，在五一的时候小长假哈，大家呢看房的这个热情还是蛮高的，可能只是说呢没有出手，或者说呢他出手的资格不够，都有可能，嗯，啊。所以呢，咱们不能简单的看说房子的交易量有所下滑，那就感觉房地产的这个市场呢可能就有点冷清，并不是这样。其实人们的需求并没有改变。 是的 啊，哎，怎么说呢，反正还是往下再看吧哈。 对对对，嗯，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惠民的一个事儿哈。说北京的地铁呢全网可刷二维码乘车了。从4月28号起，北京市轨道交通全网，当然是不含西郊线啊，将实现的刷二维码来乘车。那乘客呢只需要用手机下载并注册 APP， 既可以呢凭二维码来畅行全网。进站的时候呢，乘客只需要将乘车的二维码对准地铁闸机上的小黄罐，滴的一声响，就可以安全过关了。这真的是非常的方便哈。 嗯， 但是我更期待的是京津冀啊这样的整个的协同发展啊。 是的， 这个交通各个方面真的是协同起来，那就更方便了。 对，你像未来其实几条高铁也会开通， 嗯， 包括像轨道交通呢，真的是改变了咱们的生活。我们新浪网前一阵儿有一篇文章非常受关注，我们盘点了一下未来四年内。到了2022年可以开通的咱们北京区域内的7条地铁线。 嗯 嗯，那这儿呢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里我说的是开通，不是开工，就等于说四年内您是肯定能坐上， 开始坐上了，嗯， 对。所以第一条呢，东边八通线南延到了2019年底就开通了， 嗯， 等于就可以直接延到环球影城。还有6号线呢西延向1号线握手，到了2018年底呢也可以开通。第三呢是7号线，7号线也是东延，去握手1号线的东边， 嗯， 也是到环球影视城。第四个呢是最受关注的南北贯通的8号线，8号线到了今年年底就可以延到五环边上的瀛海站。瀛海呢目前也是非常受关注的置业的一个区域， 嗯， 它汇集了像现净房有中海的、远洋的，还有龙湖的别墅、国瑞的共有产权房，包括正常的我很喜欢的华侨城的河源都在这儿。那大家呢因为非常的近也可以去看看，地铁反正年底就通了。第五呢就是昌平线南延，到了2020年底开通。第六呢是14号线剩余的段落，等于14号线就到了2020年可以贯穿我们的大西边，贯穿咱们的丽泽商务区。还有就是16号线的南段直接通到宛平城，2019年底也可以开通。最后呢是几个支线，比如说燕房线的支线到了2020年就可以到周口店，机场线的西延就可以延到北新桥，还有房山线的北延，等于说郊区线可以进三环了，那就是从郭公庄一直到丰益桥南，还有就是 S1线剩余的部分苹果园那站也将开通。 嗯，所以呢开通的这种地铁越来越多啊，它跟人们的生活呢，嗯，真的是紧密相连的。 对， 所以呢乘坐地铁方便与否跟人们的生活真的是息息相关哈。 嗯， 比如像刚才咱们提到可以刷二维码就乘坐地铁了， 嗯， 其实我觉得对于北京人来讲还好， 嗯， 啊，你要是外地人的比如说到北京来还得买票， 对， 或者说呢你买一个卡然后往里再充值什么的，真的是很麻烦。这样的话呢你下一个 APP 这样就可以顺畅的来乘坐地铁了。 对， 我为什么觉得咱们北京人，因为咱们北京人呢已经都自己有卡了， 嗯， 自己有卡的话呢在手机上夸一充值这个钱就进去了， 是， 啊，所以好像影响并不是太大，只不过就是说我们有这卡你有的时候容易丢了。 不，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啊，咱北京的站太多了， 太多了。 比如咱作为一个北京人，其实我要到那个站名，嗯，有时候 还得想想，尤其新开的地铁线又特别多， 嗯嗯， 我要买票的时候还得选那站，这样呢我直接拿二维码就可以直接刷卡了，嗯， 但是咱北京人很少有买票的， 哦，对， 是吧，咱们都是用卡了， 嗯， 所以外地人他是这个一般他看哪站去买票啊， 嗯， 或者说这个还得去买一个公交卡呀，然后再就比较麻烦， 是， 所以这个真的是一体化的一个最先体现了哈， 嗯 嗯，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下面，说四月的楼市呢成交同比降温了，那多个城市是调控加码，那某机构的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份的19个主要监测的城市楼市，它的成交面积环比上升了 13.7%， 同比下降了 10.4%， 那其中呢一线城市它的整体同比呢是均下滑，环比下降 9.8%， 同比下降 20.7%， 那么二线城市环比上升了 25.9%， 同比下降了 6%， 三线城市呢是环比上升了 1.7%， 同比下降了 14.6%。 嗯，就像您刚才说的，数据其实也不能单看一组或者一个方面， 嗯， 比如说上一个数据它其实主要说的是成交面积， 嗯， 那接下来呢我有一组中新网的数据，也是这19个重点的监测城市，那么他们的价格大概是什么样，在这些城市中呢地价总体水平是6212，较上一季度呢是增长了 1%， 嗯， 比去年呢是增长 7.49%， 还有其他比如说像商服或者住宅这些用地的价格也均有小部分的上调，所以整体来看呢，一线城市综合类的用地、商服还有住宅地价同环比增长呢是有所上升，但是相对来说上升的势头放缓了， 嗯， 二线城市各用途地价环比增速也在放缓，但是三线城市的住宅地价增速呢超过了一二线城市，重点区域的工业地价同比增速有所上升，住宅地价呢有所放缓，热点城市住宅用地市场其实是受限购还有政策不太明朗，比如说咱们北京限净房、共产房等等政策频出，其实开发商呢他拿地也是很犹豫的， 嗯， 像上次节目咱们也聊到北京西边又流拍了一块地，是2018年等于第六块了， 对，所以流拍就是没有开发商来竞拍 是吧， 对，所以这也是挺尴尬的一个事儿。当然呢，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考虑开发商的处境的也是可以理解的， 嗯，是毕竟是商人嘛， 是人家是做生意的哈，哦， 对， 嗯，另外有一位飘飘的朋友说这个坐地铁哈刷二维码是挺好的事儿，但是呢还是考虑到老年朋友下什么 APP 之类，嗯，他们可能真的是很麻烦啊， 是， 另外外地人来了以后呢你让他再下一个 APP 等等的也是挺麻烦的事儿，不过我是觉得应该多元的啊，这样的共同进行， 是 有些用二维码的比较年轻人顺手的他觉得方便可以，像有些愿意买票的， 嗯， 或者还用卡的其实可以保留，千万不要把其他的一些手段全都取消，只刷那个就麻烦了， 对对对， 嗯，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下面一条，说深圳的三价合一满月，楼市调控加码，房价是19连跌，那调控加码之后的深圳楼市啊迎来了房价19连跌，那么深圳市呢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最新发布的一个四月份的楼市数据显示，是说全市二手住宅成交量较上月虽然有上升，但是较去年同期下降了6.41%，一手住宅均价连续19个月下降，打击投机这样的炒房，防止呢资金违规流向房地产市场的效果是出现了。 是的，其实深圳作为咱们北上广深呢，它是最后一个落地了三价合一的城市，尽管它现在是满一个月了而且初见成效，但是它的调控还是在继续加码的， 嗯， 像房地产业内人士昨天有一个小消息啊，招商银行昨天也就是5月2号率先将深圳首套房贷利率上浮到了15%，也就是进一步释放了房贷在缩紧的这个信号， 嗯， 三价合一好多朋友不知道是什么，其实它就是银行评估价等于实际成交价再等于网签备案价，它主要的目的是压缩咱们的阴阳合同这种情况，或者说打击高杠杆去投资这个情况， 嗯， 三价合一它肯定是有利于房屋交易的合规化的，同时呢也有利于再进一步的挤压投资的空间，但是我个人是觉得三价合一政策对于房地产市场的作用它限于中短期，从长期来看市场其实会逐渐消化这个影响，例如咱们北京楼市其实执行三价合一10年了，但是呢 高峰期和低谷期其实房价也一直是在波动， 嗯， 而且现在楼市调控的大背景下，就算没有三价合一这个政策，其实银行给的评估价也不会太高。 嗯，好的，毛毛说了什么叫三价合一，给大家解释一下。嗯， 对，三价合一就是，比如咱们买房的时候，只要您贷款或者说二手房，都会有那个银行评估价，这是一个价，然后呢它要等于实际成交价再等于网签备案价。如果没有这个三价合一，其实以往就会有一些老房子，但是它的附加值很高，那么合同价就会跟你实际交易价有很大的出入。 嗯，它有一个评估价啊，有一个成交价，有一个网签备案价， 对， 这是三价，对于一个房子来讲。 对， 如果哪一个价钱出了问题，实际上都会有出入的。 对， 嗯，所以原来呢可能有空子之钻哈，现在呢三价合一，让一些投机者是没有空子可钻了啊。另外呢，实际上房地产呢跟金融是紧密相连的，跟这个银行也是紧密相连的哈。现在比如说你这个贷款也好，或者说开发商去这个，他们也叫贷款吧。 嗯 啊，这个都是相对比较严格的。 是 啊，所以刚才咱们提到有些开发商的他可能无法去进地块啊，当然这一个是对于未来北京的房地产的状况他不太明确啊，不敢去贸然去进，另外他们钱的来源可能也比较严格了。 对， 嗯，是吧， 嗯， 也并不是那么容易哈，所以这些主要是为了防止呢就是资金违规流向房地产市场了。嗯，好了，那今天呢咱们的安居快讯就梳理到这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房山的事儿哈。 嗯， 那如果大家呢想在房山置业，或者说想了解房山一些什么样的项目啊问题的话呢，您可以呢通过微信平台咱们互相来交流，大家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交流。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好，那么下面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就有请新浪网的资深编辑郭云克小郭啊，跟我们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房山这点事儿哈。 嗯， 那刚才我也提到了房山啊、密云啊、延庆啊等等，像原来呢在北京来讲都把他们视为是郊区。 对， 好像挺远，而且是远郊。 嗯， 但是现在说句真心话，去一趟房山，去一趟通州，那多方便呀。 是， 是吧，时间呢也是耗费时间真的是不多。 嗯， 啊，现在都京津冀共同发展了，一说都是河北那边，你像房山什么真的啊，都快成为北京的这个中心了啊。那说到房山那边，确实有很多好玩的地方啊，而且呢，这个配套呢也都非常好， 嗯， 很多的房地产的项目呢也相对是比较集中的啊。 嗯， 说到这个玩，刚刚过去的这个五一那边就举办了很多的活动。 是的， 嗯， 像五一北京还是挺热闹的。往北很多人看朋友圈有草莓音乐节， 嗯， 往南呢房山就有一个格莱美。像我自己，好像据我自己了解。 哎，你是房山人是吧？ 对，我是房山人。哦，所以其实这期我讲就更合适。 对， 大家比如说不聊房子，觉得房山哪儿好玩都可以问我。 嗯， 我都知道。 嗯， 然后像格莱美音乐节呢，它是首次落在房山这个地方，也很有意思。 嗯， 房山长阳它是配套很好的一个地区，长阳那边有一个音乐主题公园，旁边是体育主题公园。 嗯， 音乐主题公园办了很多次音乐节了，去年的草莓好像就在这儿，今年呢就是格莱美，那明年应该是陆续的，它会有很多的节过来。 嗯 嗯， 实际上你说到这儿，我突然想起来，像怀柔原来也觉得挺远的哈， 嗯， 但是怀柔现在弄得很漂亮。 是， 你像这个北京国际电影节， 嗯， 就是在怀柔举行的哈。 对， 真的很好。 嗯， 那实际上呢，刚才您也提到了，现在在房山呢，经常会举行一些大的活动哈。 嗯， 另外那边有一些购物中心，像奥莱什么的也非常有名，是吧？ 对，这个奥莱呢还很有意思，像， 嗯， 五月份这个格莱美音乐节去开的时候，因为它就在我家门口嘛， 嗯， 我就特意开车去看了一下， 晚上堵的水泄不通的。像房山那个奥莱呢，首创奥莱它号称是咱们华北最大的地上停车场，那个车队都已经排出去了，就是堵住了一个路口。我呢就把车停在了河边，先是听了会儿音乐节，因为隔着河那个灯光和音效都还不错。然后紧接着我一看十点了，我说看看奥莱吧，结果一去我拍了张照片，人特别特别的多。在那个礼品签到处，这个排队至少得有几百米上千米吧，就是因为奥莱是三栋楼连着嘛，整个占满了那个长廊。然后呢我就问了一下，原来奥莱配合着这个大的活动做了一个48小时不打烊，等于说整个朝阳地区的人还有包括周边像丰台和大兴的人都来这边来购物，特别好玩。 对，那实际上房山那边呢也分很多的地块啊。 对， 像刚才您说的是这个长阳这块，是吧，长阳就包括什么首创的奥莱呀、京头港啊，以及万科半岛广场等等，这些商业中心都是在那边的，而且很多的商业品房啊，保障房也挺多的，是吧。 对，就是整个长阳片区它集中了从2010年开始吧，比较能耳熟能详的大的社区，像珠联万科长阳半岛，首创的芭蕾舞乐都，还有像城建的长阳集，这都是体量非常大的楼盘，都在那儿。还有一些像回迁房、自住房，一共得有几十个社区聚集。而且现在晚上您开车沿着金梁路走，入住率都不错。房地产业内有一个叫黑灯率嘛，就看实际的入住率情况。那边现在晚上都是灯火通明的。 对，长阳应该说是作为房山新城的一个规划哈。 对， 它什么体育啊，这个娱乐呀、购物啊等等，这些都是在特别加紧的发展当中。 是，而且尤其是长阳这个片区，它定义是房山新城嘛，所以它相对来说呢，在保障居住的情况下，要保障它的舒适和低密，有很多的公园都是连在一起的，还有比如像运动的场所，所以其实市区的人周末来这边玩也不错。 而且房山这个地方确实有它特别优势的地方，比如说它跟通州比，通州呢现在是北京的副中心，是吧，大家都是这个万众瞩目。你像这个大兴那边的话，有一个二机场啊，这个重大政策的这个刺激等等的，所以都造成这些地方呢好像大家关注的非常多，它的房价也就高一些。恰恰在这个时候呢，房山可能好像没有那么亮眼，但是它的房价是大家非常乐意看到的，并不是特别高。 对，房山现在呢新房还聚集着一些楼盘，它的价格呢也确实非常喜人。比如说举个例子，像五环边上，五环边上中粮的京西祥云，它改善性的房子120多平的大四居吧，大概总价在600万左右，而且这个精装修的标准非常的高，高到什么程度，就是除霾还有新风还有华为的那套叫 HiLink 系统等等等等都给您配齐了，就这样价格可能也就在西南五环能买到了吧。 是的，你看真的是价格非常有优势啊。 对， 那么刚才呢我们说了说这个房山这边它的这个娱乐和配套以及简单的房价的事儿哈。那一会儿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好像呢房山那边给我的印象就是景点非常多，但是产业似乎好像就差一些。没关系，下半段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房山。 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5点半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 千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千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千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千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我中国医师协会会长张彦玲，医生一辈子离不开书，一天不读专业书就跟不上知识的更新和技术的发展。医生还需要读专业以外的书，扩展视野，丰富人文，读的书越多越能安安静静地给病人看病，越能关爱和尊敬患者。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欢迎您的参与。 阅读加我一个， 尝尝吧，你会看到从没见过的美妙世界。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飞起来了，好多小鸟，它们跟我一块跳舞。 下雨了，好冷，好冷啊！老婆，你抱着孩子去哪儿啊？别走，别走！ 危害身体，毒害精神，拆散家庭，扰乱社会。毒品不只会对个体造成创伤，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众朋友，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以晴为主，受太阳辐射作用，升温较快，紫外线的强度呢比较强。那午后呢有四级的偏北风，阵风达到5级。这样的天气呢适宜出门赏花踏青，但是呢注意做好补水防晒。另外呢，柳絮飘落，进入高发期，花粉浓度呢也达到了峰值，提醒了敏感人群出门要做好防护。那具体的天气是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间4级，最高气温24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3级转12级，最低气温10度，最大相对湿度60%。那今天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是：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高空西北气流和地面高压共同影响，气象条件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好，那最后呢，代表编辑清风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继续收听城市广播下面的楼市好声音。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下面的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来自于新浪网资深编辑郭云科。小郭你好。 您好。 咱们这样啊，这个大家呢可以通过公众微信平台呢问一些问题，咱们可以互相交流啊。大家可以在您的手机的订阅号当中呢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了。咱们先回答思路花语的一个问题，他说总价550万，想在亦庄买一个3居，能否给推荐一下？其实亦庄这个区域啊，我前天吧是刚去过，真的是不错。 是， 那您觉得550万的话，在亦庄如果买一个3居的话，靠谱吗？ 靠谱啊，因为亦庄还有大兴刚才说的瀛海，其实今年的限定房都是比较扎堆的。您选择亦庄确实比较好，因为前一阵不是出了一个落户政策，什么3城1区嘛。其实这个亦庄就是所谓的亦庄经济开发区，这里边等于亦庄在大兴这三块，就是西红门、瀛海还有亦庄，它又有一个自己独特的优势了。无论是从自住，还是比如您是投资，有一半的投资的需求，那这三个区域比相对来说，亦庄可能升值的潜力会稍微大一些。那这里边呢有两个限定房您可以考虑，都是已经推出来的，一个是首创喜瑞天筑，它在哪儿呢？在那个亦庄地铁线的 次渠站，就在这个次渠站的旁边。那它再往西走大概2公里，就是京东总部。京东总部我不知道您去过没有，三栋大楼，因为我总去那儿做活动，那一共是大概30,000名员工。您在这块有一个三居室，也就意味着自己住或者说将来出租，这都是不错的选择。现在呢，限定房基本都是6月份开盘，那其实现在就可以去了解一下。据我所知，它售楼处应该自己的售楼处还没建好，但是亦庄的华联力宝是有它的点的，您其实去一楼可以找到。另外还有一个限定房在叫保利的和悦华锦，这个是在哪儿呢？在就是亦庄金茂悦还有亦庄金茂府，他们再往南有一块地，就在这个位置。像今年亦庄有一个很大的利好，就是京东的刘强东刘总嘛，在他的帮忙下引进了一个人大附的小学、幼儿园还有初中。因为南城一直无论是教育还有医疗，大家老北京人一想，哎，稍微差一些。那这个学校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利好。像保利这个项目呢，它属于离这个学校非常近，一街之隔。然后旁边它的北边就是金茂悦。咱们现在上学呢，不是那种定点的，所以谁也不能保证就是100%我就一定能上这个学校。但确实相对来说，它离那个学校比较近。就是划片可能就是占比会大一些。 是的。好，那看来这么分析的话，亦庄这个地方还是挺有潜力的哈。 对， 您可以去搜一搜，550万的话应该说是能够买到您心仪的房子。 对， 那刚才您在推荐的当中呢提到一个限定房是吧？限定房这个概念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多次说过了。 对， 不妨跟大家再解释一下，这个限定房也就是说开发商在进这个土地的时候，它的价格就已经给它限制住了是吧？ 对 啊， 像刚才我说的那两个基本上限制的价格就在52,000到55,000。 对， 也就是政府告诉开发商，您卖就只能卖这个价格。最低呢52,000，最高不能超过55,000。那为什么说限定房不叫限价房呢？其实一开始推出来是叫限价房的，但是咱北京前2年也有其他的限价房，所以很多人都会搞混。就是因为我们有好多买房群，每天回答最多的问题就是限价房是不是我正常有买房资格我就可以买了，还是我收入必须达到一个什么标准。所以慢慢的就是媒体来说给它起名叫限定房，限房价净地价嘛，来区分之前的那些限价房。 所以呢是这么一个情况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继续说我们的房山是吧。那刚才也提到了房山这几年的发展真的是非常快哈。 对， 就连长阳这个新的一个规划区哈都发展的非常好了哈。但是对我来讲，我觉得房山的印象当中更多的是一些景点什么石渡啊等等的哈。但是它从产业这个方面来看呢好像差一些吧。 是的，其实像您刚才说的，咱们北京的几个区，比如拿北边昌平举例子，那一定是未来科学城是一个很大的利好。包括现在西二旗那一片，就是中关村产业园嘛，也是一片利好。像东边呢，通州副中心，南边机场，西南边现在政策刺激差一些，所以相对来说房价价格也便宜一些，等于说有优有劣吧。其实房山这个区域呢，尤其是长阳这个新城，它居住很舒服， 比较宜居哈。 对，比较宜居。学校还有医院，像武警总医院那边已经选址了，应该2年之内吧，那边是能落成的。所以上学还有就医这些，非常等于说重要的配套，那边长阳也都比较齐全。 因为你是房山人，我问你一个问题啊。 好呀。 因为原来房山吧，很多人对它印象当中觉得它可能空气不是特别好，为什么呢？因为它离燕山石化特别近啊。燕山石化当时是一个非常完整 的山城 啊，炸出了一个山城，而且非常完整的一个区域啊。它是做化工的嘛。那现在那边处理的怎么样？ 您问的特别巧，我是燕山石化人。 是吗？ 对，所以 我在燕山石化待过1年。 真的？ 原来有一个艺术团，我在里面唱歌。 对，我等于从小是在燕山石化长大的，所以这个呢也比较有发言权。像您在那儿待过1年，燕山石化是有长明不灭的大火炬的。 对， 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印象。 对 啊，那个火炬前2年已经灭掉了。等于燕山石化呢之前确实污染比较严重，但是从3年前开始吧已经在陆续搬迁了。像现在一些重污染是要求2020年必须要迁出北京，一部分迁到西北，一部分迁到咱们正北内蒙这一块，但是选的都是离人群非常远的地区。像现在呢基层的员工以及管理层已经迁走了，基本上就是 中高层，或者说咱们老年的，比如说像休闲的或者疗养的呀，会留在这儿。所以将来呢，因人石化这个污染其实不会对房山或者说不会对北京造成影响。 是的，所以这点有顾虑的您大可不必了哈，因为那边已经安顿的非常好了，所以呢，房山已经成为了一个特别宜居的一个地方了。 是， 那刚才呢，你也提到哈，比如说有一些这个老人，可以在长阳买一套房子哈，到那边去养老啊，因为终究那边的景点也非常多，公园也非常好，配套呢设施也非常好，所以相对来讲也是比较宜居的哈，但是呢，怎么说呢？我想，对于在那边买房子的人，现在啊，是一套多呢，还是二套多？就改善型的，还是刚需型的？ 对，其实还是以刚需为主，因为房山它是一个纵深很长的区，其实从五环边像刚才说的稻田和长阳，一直到其实七环边，也就是咱们首都环线，那就是到了一度十度风景区那块，纵深是70公里，这些都是房山。那么以比如盐村划界，像长阳或者盐村，就是地铁房山线这一路走下来都是刚需首套比较多，包括我周围有很多市区的同学还有同事，他们都是这样的，就老家呢把市区的房子腾出来年轻人住，但是请年轻人您们拿首套房的资格去长阳或者盐村置一套业，老人去住那儿，因为老人的时间比较充足嘛，他其实可以坐地铁或者坐公交来市区去跟孩子见个面。另外呢，那边都是电梯的洋房，其实老人住起来很舒服，出门又是公园，买东西也方便，很多都是这样选择居住的。 就是说呢，周末可以到那边跟老人团聚 哈， 或者说呢，你在有些人这样的这个安排，比如说在市里边呢，他会租房，因为可能市里边的房价特别贵哈，他在市里边租房，然后在房山买一套房， 对，也有这种情况， 因为那边价格相对来讲还是比较优势的， 对，而且毕竟房子作为房产来说，它至少保值吧，就是你也可以把它看成一个资产类的，就是一种选择， 是的，而且呢，作为房山来讲呢，那边现在发展的也是非常好哈，我记得那边还有一个烧烤的主题公园吧？ 是很好玩。刚才我不是说房山纵深很长吗？像您讲到的长阳这个片区呢，一共是有三个大的公园，比如说那个格莱美音乐节就是主题音乐公园。其实这些公园呢，又从北向南顺着小清河在盖，然后这个公园再往南就到了小清河湿地公园。这两个公园中间就夹着一个烧烤主题公园。那个公园我去年去过。烧烤架加上煤炭加上桌椅一共100块钱，你可以租一套，然后你就可以在河边烧烤了，食材自己带，然后吹着河边的风特别特别棒。那这个公园再往南溜达就到了小清河湿地公园，它有一个很长的坝上的那就是河堤坝上的公路，这个公路南北是封上的，就是车是不能过，所以比如孩子可以在上边放风筝呀，跑步啊，轮滑、骑车都非常美好。 其实刚才呢，咱们都是以周口长阳这边这个区域哈为中心了。实际上呢，刚才你说的那个玩的地点呢，再踩两脚油的话呢，就可以从长阳到了周口店了。 对，刚才我说那个地方其实就是长阳再往南的叫高教园新区，其实可以算作长阳新区。比如说刚才说长阳那边可能中粮经济祥云，再往南的城建的就是国玉府，就是在那公园旁边。如果就是这两个地方，如果玩北京家庭，当天去当天回来是可以的。如果再踩两脚油呢，可能就是比如说你早晨8点走，晚上可能要6点回来。长阳那块就是晚上下午2-3点就能回来。到了周口店这个地区呢，玩的就非常的多了，因为有猿人遗址嘛。像猿人遗址，我小时候去的时候还非常的破旧，现在已经非常棒了。那个博物馆是非常科技化的，所有孩子进去都会喜欢。 其实说到房山呢，有一个区域我也比较了解的，就是良乡。当然良乡和盐村吧。 对， 这都是这个，像刚才长阳啊，这可能是把整个的这个房山分成几个区域了，是吧？相对来讲，良乡呢还是比较的成熟啊，它是一个老城区嘛， 对 啊，配套呢当然可能有一些陈旧，但是那个地方啊，人气还是很高，有很多的大学都在那边。 对，就是良乡呢老城区，它整体来说很繁华，但是呢路政配套差一些。 对， 目前等于一天到晚都在堵车。像您说的大学城，它其实是在 整个良乡的东南边， 是 这边有工商大学、理工大学，像我刚才说的，比如小清河湿地公园以及那个城建国玉府这几个项目，它其实都是在这些大学旁边的。他们再往北两公里呢，就是长阳，所以在这个片区居住的人，他更多不会往良乡去购物或者生活，他就直接奔北去长阳了。 嗯，所以刚才有些朋友在问哈，说如果到了那个周口店那个地方，有些什么可玩的吗？ 哎呦，周口店、假设您是带着孩子，比如说可以先去我刚才说的猿人遗址博物馆、出来之后呢，别以为就结束了，再往西走大概一公里吧，开车就到了猿人遗址，它不是有山坡吗、现在政府把它完整的做成了一个山地公园，特别的大，可以逛大概两三个小时，然后有山有水，走着走着就会蹦出一个知识点，比如在树上或者在石头上，给人很惊喜，就这样完整的玩一圈，非常棒。而且到了秋天的时候还有一个著名的景点坡峰岭，那个应该是看红叶非常棒的地方。 另外说到周口店的，你给大家再细致的说一下，这个地方有一个楼盘哈，是这个县境房的， 对，很火， 就是万科七象树是吧？ 对 啊，这个地方它的这个房子据说品质啊各方面都不错是吗？ 因为有万科的品牌背书嘛，像万科出的房子，尤其在咱们北京已经有很多成熟的楼盘了，比如像星园或者像西南边的假日风景，大家有目共睹，万科房子不错。而这个县境房呢，它的价格是22,000，又在地铁边，虽然是周口店，但是地铁房山线向西南延有燕房线嘛，燕房线现在通的这条线是往燕山石化走，其实还有一条支线到2020年底开通，是到周口店这个方向。这个地铁站旁边有两个楼盘，县境房就是万科七象树，200万能买万科的三居，而且还是一个洋房，这个其实在北京近郊来说应该没有其他的， 对，性价比还是挺高的。 另外还有性价比呢，就是七象树旁边还有一个天恒魔术，它俩呢不太形成直接的竞争关系，因为魔术是卖别墅，它370万买一个别墅，性价比也很高，等于就是不同的人群不同的选择。 但是相对来讲，我个人认为呢，周口店可能还是有点远啊，对于咱们这个生活在市中心工作在市中心的人来讲还是有点远。那考虑沿村的这种可能性呢？ 对，其实我个人来说我比较喜欢沿村。像沿村虽然我们从地铁上看，哎，从沿村在几站地铁就到周口店了，但是如果您开车就会知道还是差挺远的。 对， 沿村那边，沿村地铁站旁边，像新房天恒的京西乐府，有90多平的三居，也有115平的，得房率都比较高。二手房呢，你还可以选择比如绿城百合或者天恒乐活城，都可以考虑。那对比七象树来说，加价您首付大概加个几十万应该就能够着了。 那咱们这样啊，就边玩边给大家做介绍啊。 对， 那刚才呢，刚才咱们已经提到到周口店了，是吧？如果再远一点的话就得要住一宿了，当天可能就回不来了。 对，如果到周口店，您可能晚上比如5-6点钟，那就不需要走五环或者说京港澳回市区，可以走新开的京昆，京昆就是以前说的京十二高速，那直接很通畅的就回到咱们市区了。如果再远一点，其实就到了传说中的十渡风景区。 对， 这样的话您就得考虑住一晚上农家院或者酒店，现在房山那边有很多品质非常好的民宿也不错，都可以考虑。 对，好像听说这个十渡啊，什么九渡八渡啊，什么这些景区到底怎么回事，我还真没有给它逛全过。 对就很混乱嘛，因为有的人说哎，一渡也是风景区，怎么十渡也是风景区。其实这样的，就是十渡有一个称号叫北方小桂林。怎么讲呢，就是它的山是喀斯特地貌的山，水溶性地貌，这个在北方非常少见，反而是南方就是非常俊秀的山很常见嘛。那为什么是水溶性地貌呢？肯定是有河的，就是拒马河。拒马河这条河是蜿蜒从房山一直到河北的涞水，都是这条河。那这条河每到一个渡口都会有一座桥，那每个渡其实就是一渡二渡三渡，其实从一渡开始就可以玩了。那到了十渡就是以前开发量力度最大的，比如像您知道的蹦极或者说漂流，以前都集中在十渡，所以这个十渡最有名。 它其实原本是十渡一个渡口的名字，现在衍生出一个大的景区都叫十渡。 嗯， 其实比如说喜欢热闹的朋友，您可以去玩蹦极玩漂流，也有喜欢安静的朋友怎么办呢，您开车继续沿着河走，现在已经开发到十八渡了，十八渡相对来说人少一些，景点也还不错。 嗯嗯，而且呢据有些刚才朋友说十渡啊被誉为是北方的小桂林。 对 啊，说它特别的漂亮。 嗯， 说它那边的那个山峦呐，说的是刚才你说叫 喀斯特 的地貌啊。 对， 说很多的古装军事类的影视剧，比如说像什么《三国演义》啊，《雍正王朝》等等，都是在这里取过景的，说非常漂亮。 对，包括我小时候，就是我哥哥还有我爸爸叔叔，其实都参加过那个《三国演义》啊，这些群众演员。 嗯 嗯。 真好哈，其实那边呢看来它的自然景观真的是非常好，而且资源也非常的丰富。 对， 所以说了这么多还是往宜居上这个分析哈，真的是挺好的。 对， 那实际上这边的楼盘啊，从整个的这个发展来看呢，现在很多的开发商也在大肆的进军房山。 是的，像以前如果是一度景区，可能我们要选择的也只有一些小产权房啊，或者说民房，现在呢大的开发商也都在拿地，像已经卖完的有一个碧桂园九龙湾，它很好玩，就是这样一片区域被碧桂园完整的规划了。然后呢，当初有97平的小别墅很吸引人，不到100万。我自己去过那个样板房，是实体的样板房，等于是把两居室给叠起来了，等于一楼是一个卧室，二楼是一个卧室，但是二楼的卧室带一个很大的露台，就很舒服。可惜这个小区已经全部售罄了。那它旁边呢，还有世茂集团开发的一度青青小镇，那个楼盘也不错，大家其实可以自己去看看，交通很方便，就是到了一度一拐弯就到了这个项目。这个项目现在呢，两种产品，一种是合院，大概200万，200万等于就可以在山脚下买一个属于自己的院子，或者说常规的，比如精装修的高层，那大概80-90万就能买一套。 哦，但是我听说房山这边的它的土地啊，跟河北的涞水是有一定关联的。 哦，十渡那个地方很好玩，就是以一渡那边的水呀、桥啊为界，你会发现很多地方，比如一桥之隔，这边是北京，那边就是河北了。 对， 像现在开发商，比如他卖的房子肯定客群都是北京的，但几乎所有的土地都属于涞水的。 但是这个房子的产权是属于哪儿的呢？ 啊，也是属于河北的呀。 也属于河北的。 对，所以比如说咱们北京人，哎，我限购，但其实呢，您到那边买房符合的是涞水的限购政策。涞水现在还比较松，一年嘛，就是纳税或者社保，所以还好。其实我上周末逛了一趟世贸的售楼处，人真的不少。 嗯，那么也就是说，你到房山那边，你也可以买北京产权。也可以呢买这个河北的。 对，就看您是什么需求。我个人是觉得，如果是退休之后老人就想要一个自己的院子，其实世贸买一套不错，或者说碧桂园看看有没有二手房也不错。 那现在有些什么现成的楼盘？当然刚才您说的有现成的，也有些期房哈。有一些什么现成的楼盘咱们可以考虑，或者说你给推荐一下吗？ 哦，那像西南这边咱们就由近往远说，先说五环边上。五环边上其实最推的是中粮京西祥云，因为那个可以叫准现房了，楼层都起来了，基本上明年就可以交房。而且呢，它是14层和17层的板楼，一梯两户，您出电梯的位置很多都是赠送的，得房率90%。像刚才说的，总价也比较低，600万买一个三居室，又是精装修。那沿着这个五环，比如我再往里，沿着京良路开个2-3公里，就到了长阳片区。长阳片区目前新房不多，二手房其实像长阳半岛，或者说长阳集，或者芭蕾雨悦都，这些都可以考虑，各有好处。长阳半岛肯定是学校，长阳集呢房子很漂亮，很舒适，是那种英伦的建筑。芭蕾雨悦都呢更多是因为它离奥莱近嘛。如果再往南一点，到了大学城这个板块，也就是其实跟朝阳市挨着的，那就是城建国玉府，这个新盘最合适，因为它是现房，就是完全即买即所得，所以这个现房呢大概也是600多万，就是一个四居室，还不错。那再往里走就到了盐村，盐村天恒的京西乐府也不错，就是三居室，得房率也在90%。再往里走周口店，要么选择现净房，那个就是刚需的产品了万科，要么选择别墅的产品，就是魔术。再往 十渡这个景区走，考虑一个小院子，那世贸的不错。 嗯，那相对来讲，那边的一些项目啊，房产的项目还是选择比较宽泛的， 挺多的， 可以根据不同的这个要求，有不同的选择啊。尤其是在那边的，还有这个跟涞水离得非常近哈。虽然说它是算河北的房子，但是离北京真的是非常近。 对，就是过一个桥， 就过一个桥， 而且是一个小桥。 对，有些人不知道，还以为那边还是房山的。但是过一个小桥，那边属于河北的涞水了，所以有些项目呢，它是属于河北的项目，用的是涞水的土地哈。 对 啊，但是它的价格相对来讲还是挺便宜的。 哦，要便宜很多。 当然现在在北京买一套房真的是不容易。刚才您在推荐的时候呢，我听到说啊，600万啊，挺便宜的，就买一套三居精装，咱说的轻巧哈，600万啊。所以呢，哎呀，在北京买房确实是不容易呀。当然现在呢，咱们国家也推出了这样的这个公租房。租赁房等等的，就租购并举嘛，也是让大家都能够住上房子啊。一些举措也都出台了。 对， 刚才有一位朋友问说，这个公租房的事儿，您能大概说几句吗？ 其实公租房呢，目前是这样，就是很多人问我一个问题，比如说我现在手里还差一点钱，我有两个选择，要么呢我买共产房，要么我就先租公租房， 对， 我再攒攒钱再买一个比如现金房或者正常的商品房二手房，我应该怎么选？就我个人而言，如果您是个刚需，我建议您呢咱们先租，然后攒完钱之后咱们再买现金房和商品房。因为共有产权房呢买了之后就纯是自住嘛，其实 它是五年以后才可以卖是吧？ 对，五年之后才可以卖。但是共有产权房里边又涉及到国家的产权的分割，以及您再卖的时候，毕竟您的受众不是面向所有的购房者， 对。 那大部分刚需其实它都面临着改善，尤其是如果你共产房买了一个一居室，你五年之后是肯定要换一个两居室的，所以呢公租房也不错，其实可以考虑。而且现在公租房的地理位置是越来越好了，以前都觉得很远，比如说房山或者说大兴，但是现在呢像海淀昌平也都有了。 就是公租房是吧？ 对 啊，公租房据我所知呢，它现在啊力度非常大，推出力度非常大，一个是以国家这个层面啊推出公租房，另外像一些农村的一些宅基地也鼓励他们的做一些这个租赁房， 是 来进行出租，反而是各种手段啊都鼓励呢大家来干这个事情啊，来满足大家租房的要求。 对 另外刚才你也提到其实可以根据自己目前的不同的状况来选择不同性质的房子。 对， 如果现在真的你是钱不够，那咱们就老老实实先租房啊，这个而且以后能够租到那种国家的公租房也是非常幸运的事儿，它能给长租是吧？能够长租啊，不是说你今天租完了，然后让你跑了，你又得去找房，不是这样的，所以相对还是比较稳定的。 对，而且我自己开车逛了几个新的公租房，其实比如老的公租房，像永续家园这种，你能看到还是有明显区别的，可能品质上啊，或者设计上啊，公租房和商品房就是不一样，新的公租房可不是。 对，但是公租房这是一类啊，另外还有一些呢，就是企业啊，就是一些开发商他们推出的一些租赁房，那个也挺可怕的，像那个万科推出那个， 对， 180万，说一下交10年的，而且呢，这个每月呢大概10000多的这个房价， 对， 10年就180万。但是真有，他也有那个客群呐、 其实我 客群， 对，其实我个人觉得也不是说那么天方夜谭。比如说咱们算一笔账，首先你买那个房子，你的孩子是能上学的，这是第一点，就是跟纯租房还是不一样的， 对， 对吧？然后其次，比如说10000块钱，您现在觉得贵，10年之后是不是就是您预判房租大概涨多少？ 对，他是说不变的， 对，再摊成10年，其实还 好。今天只能聊到这儿了， 好， 非常感谢啊。 好消息，鲜芋仙地中海野生进口海参降低门槛给您体验了。 是的，鲜芋仙野生淡干海参在我们北京地区的销售真的是太火爆了。 是， 有朋友就说了，这海参啊，我们当然知道野生的好，自己泡的更安全，但是你们一买就是一组，我能不能够先体验一下呢？这一回好消息来了，我们开春首发直接给您一盒的裸价体验机会。 没错， 原价1999元一盒的鲜芋仙野生进口海参现在直接立降1300块钱，只要699。 对，一盒40头200克，699元，这划算到每头海参